1850蚊，比上日收市跌160蚊。伦敦金本安市卖出价1909.03美元，港汇指数95.5跌0.4。呢节财经新闻报道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优先在一些未爆疫的院舍做闭环管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 强烈的要求是院舍的员工是能够参与，当然一定是有一些屋企都仲有人去照顾，所以很难强制的。不过这个都是风险管理的问题，戴个口罩都不会100%的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香港电台抗疫小锦囊， 因应风险评估并更有效运用检测资源，政府已更新检测策略， 包括更多利用快速抗原测试套装作检测之用，以尽早确认阳性个案。例如以快速检测取代强制检测公告作为戴下围封后的检测安排。 传染风险较高的地点，例如出现多个案例的楼宇、食肆等，政府会向相关人士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取代强检公告安排。 高暴露风险特定群组的从业员，包括检疫中心、酒店、设施、专车员工、机场员工、橙区及六区、货柜码头及船务、洞房工作人员等。强制检测将由现时每两日或三日一次修订为每七日一次，并向相关从业员派发快速测试套装，在检测周期中进行更频密测试。 除了继续为需要接受强制检测的人士提供服务之外，政府仍然会维持在社区检测中心、流动采样站为愿检进检人士提供免费检测服务，减低病毒在社区传播的机会。但是流动采样站的数目会因应上述已更新的检测优次适度下调，大家要留意了。 打齐针护香港， CIBS 人人广播， 今晚一起听第35季地区事务节目， 共建共创智慧社区， 共享食物近年在世界各地盛行，香港就有机构建立一个以社区为本的资源网络，希望减低食物被浪费的机会。今晚他们会分享这种概念推行的情况。 深夜1点半 FM 九二六，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经典广播剧《九重恩怨》1991年作品。 答应我，忘记晒以前嘅一切，报仇雪恨嘅结果可能系同归于尽。 尔冬升， 唔可以，我唔可以为咗你前功尽废。 罗嘉玲领衔主演，3月18日起一齐重温《九重恩怨》。香港故事，星期一至五深夜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来到星期三晚的广东广西，大家好，我是海琳。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2度，湿度90%。今晚我们的题目是化妆红唇巴比伦。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我想换一个方法跟大家打下气，讲一些轻松一点的东西。 講下啲同疫情冇乜關係啊，風花雪月啊，令自己快樂啲嘅題目。俗語有云啦，女為悦己者容。咁所以我就想講下化妝品。咁講化妝品啊，點解一定要講下唇膏係咪？我今晚請咗兩位嘉賓，兩位化妝品嘅專家，同我一齊討論呢個題目。咁喺直播室有著名彩妝學校 Mode Makeup Academy 嘅校長 Jonathan Lee。Jonathan 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紹下自己啊？ 大家好，我是 Jonathan 啊。咁我我喺较早之前廿几年前咧，就喺留学日本啦吓。咁啊，跟住咧就系进修呢个化妆啦。咁啊，翻到嚟咧就做咗三年嘅化妆专柜啦。跟住咧就系、是、开始咧就组成呢个嘅化妆学校啦。个2007年系啦。咁啊。跟住咧就跟咗一排 artist 啦，做咗星級化妝師啦，跟住直至今咧就化妝學校都差唔多15年時間啦，係啦，2022年就係15年啦，係啦，就係、是、咁。 男性化妝師會比較特別啲啦，可唔可以咁講？ 其實我都覺得唔係男就女啦，即係冇話特別。特別嘅咯，即係總之係貪靚啊，或者係你講究啊，就可以做到化妝師咯。即係最緊要係你執唔執著啊，執唔執著個靚啊，同埋對靚有冇一種好好嘅態度啊，即係咁樣咯，可以咁講。 你其實你對人點解要化妝都有啲特別啲嘅理論嘅？點解要人？點解要化妝？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就都好多時教啲客人啦，咁我就會係話人咧係會有三樣嘢要管理嘅，第一咧就係呢個嘅體力啦，第二就係呢個智力啦，第三就係形象嘅嚇。咁啊，點解會管理三樣嘢咧？咁啊，體力啦，咁啊，如果好易管嘅你咧，即係如果你病咗咧，你就會冧啦，你冧你就要可能入廠去睇醫生啦。咁啊，智力咧，你可能去揾工啦，你揾唔到工啦，跟住你就要去讀多啲書啦。咁啊，形象咧，如果你俾個形象力佢咧，其實大部分咧以前嘅中國人咧係唔太中意去管呢樣嘢嘅。咁啊，個個都講內涵嘅。咁你點睇到咧？可能中國嘅包裏咧，你會睇到啦。蓮蓉包啊、叉燒包啊、雞包仔啊，全部都要搣開裡面咧，你先至會睇到裡面嘅餡嘅。中國人好中意呢啲咁樣嘅初期啊嚇。咁啊，西方又好中意 pizza 啊、cupcake 啊，或者係嗰啲好靚嗰啲蛋糕仔啊嗰啲。所以其實會有分別嘅，係啦。咁所以咧，形象方面咧比較缺少去管理嘅。咁但係如果譬如話係有個人同你 sell， 可能一啲係關於錢嘅嘢、基金嘅嘢啦，係啊，有兩個男人啦，一個就係好練健身健到好靚、好大隻嘅，係啦，著西裝著到好 fit 身啊，係啦，咁啊好挺嘅個人。另外一個咧就可能係一啲地中海阿伯啊，或者係一個嘅呢個嘅皮膚甩曬啊、甩皮啊，或者係唇又甩皮啊。又件恤衫又黃啊，咁你會揀邊一個咧？你會揀大隻嗰個咧，應該係即係或者係企理嗰個啦，因為你會覺得咧佢嗰個嘅形象同埋佢嗰個嘅係管理得好，你會懷疑啊點解呢個人啊都係一個咁高級嘅，點解佢仲有時間去管自己咧？第時如果我問佢嗰啲關於佢基金嘅嘢，會唔會係好容易會好快咁答到我咧？因為佢時間係管理得好好嘅。另外一個就會可能問：喂，我份基金點啊？而家係。我追追啦，我追追啦，追追系啦。咁所以其实咧，我会觉得咧，呢个嘅形象咧，其实系差唔多系你嘅一个嘅成个嘅宣传山招牌嚟嘅啊。所以 即系化妆系外貌管理，即系 系外貌管理之一，系啦。 头先你讲嘅包咧，有啲包上面有一点红色嘅，系咪就好似我哋化妆咁样搽咗一个粉底之后，上面加点红色？喺电话侧边咧，仲有我哋个朋友啦 ，Yvonne Lau， 佢都系一个资深嘅表演同电影化妆指导啦，有超过20年嘅化妆培训经验。 我前辈嚟 嘅 佢系， 系前辈嚟嘅。Yvonne 你好， 你好啊，大家好啊，我系 Yvonne 啦。咁我都簡單介紹自己啦，我 以前呢，其實最一開始呢接觸化妝不是因為靚嘅，雖然我是女仔，但是我接觸咗即一啲舞台化妝線，然之後漸漸就入咗行，我應該是中學嘅時候囉，係啊，咁係啊，後來就開始做啲培訓化妝唔同品牌嘅培訓啦，跟住喺國內即係喺香港同埋國外都有嘅咁樣。之後就我好喜歡玩啦，啊，所以就會參加不同的，即可能影相啊，或者不同電影啊，又或者一些特別的設計都有的咁咯。 如果你之前好似我聽你講過，你有去過美國度做一些指導啊，咁樣係咪？ 係啊，譬如都會即公司會派我去其他地方，會做一些即係參與啲化妝的工作。 即系呢个唇膏啊、高踭鞋、手袋都系一啲经典嘅，好似女性成长嘅标志啊！我相信好多人都好似我咁细个偷偷地用屋企大人啲唇膏嘅经验。咁，其实唇膏我觉得好奇怪一样嘢，就系话而家即系我哋最近咧疫情，大家日日都喺度戴口罩，但系唇膏嘅销量咧就依然屹立不倒啊！呢个系咪一个好奇特嘅一个产品咧？点解我哋戴住口罩，但系我哋仲系觉得我哋要搽唇膏咧？怡芳，你觉得点样？ 我覺得唇膏好特別，我呢排我都覺得好得意啦，即係啲人戴咗除咗口罩之後咧，咦，全個唇膏係喺度嘅喎，咁樣咯。咁我覺得係因為好多時，譬如我自己媽咪啦，都話佢話如果佢唔搽唇膏咧，就好似冇咗個樣咁樣咯。咁所以唇部係其實你一眼望落去係好即係好突出嘅一個地方咯，同埋喺我諗喺文化象徵上邊，佢都有幾多特別嘅象徵嘅，譬如關於性啊，又或者係一啲譬如佢愛嚟食嘢啦，亦都愛嚟表達嘅一個部分嚟嘅咁。 阿 Jonathan 一個靚嘅口紅應該係搽，應該係點樣搽嘅咧？ 靓嘅口红其实系我哋会睇翻嗰个嘅嘴个形态，系啊，咁个形态其实我成日都讲啦，有靓嘅眼啦，有靓嘅鼻啦，咁系会有靓嘅嘴啊，系啦，咁我就比较个人偏向一啲嘅厚啲嘅唇咯，系啦，咁如果你话点样去查咗，我哋会睇翻嗰个唇嗰、那个下唇有冇一条化边。是啦，如果條有條化邊咧，佢會影響咗下唇好 sharp 嘅，係啦，大家可以而家係照一照鏡啦，係啦，但係揸緊的士又冇照啦嚇，咁啊就有條化邊咧，跟住咧就會咧影響咗，你會越畫越大嘅，所以我哋會初初會遮瑕膏遮咗下唇嘅化邊，跟住再去用唇筆去勾畫翻出嚟，有時唇筆可以畫曬成個唇嘅 ，on top 再加唇膏都得。 我見有啲人嗰個嘴唇咧係會有天生有個邊有輪廓咁樣即係出嚟嘅，就有啲人就好似比較朦啲就唔會有嗰個輪，係咪一定要搽嗰、那個？即係有好多人見你去學化妝咧，佢會叫你啊，你可以用呢個唇筆或者用筆去勾咗個唇形出嚟先咁樣。 睇你表現啲咩咯？如果譬如我係要表現一個純黑色嘅唇嘅，咁其實我係要由黑色唇打後。一路 sharp cut 就變成肉嗰、那個肉色噶啦，即係嗰個皮膚噶啦，就唔可以中間仲有啲粉紅色啊成咁，所以其實通常會咁樣咧，我會係咁 sharp cut 嘅情況底下，就會用勾咗個線邊出嚟先，勾咗成個唇形出嚟嘅，係啊，有啲就徒手就拿個唇膏就搽嘅，咁啊通常嗰啲就因為練到好純熟嘅，但係就下唇邊係好難去拿捏。 是不是Yvonne，你怎样处理这个下唇边的问题啊？ 下唇边的问题我就比较喜欢方形一点的，因为其实我都会看回譬如 presentable 一点，即譬如你的唇比较厚重，譬如我们会看面型啊，或者 even 唇部比较可能潜意识多一点，所以你唇厚的人呢讲嘢都好像稳重咁樣咯，咁所以咧，我會先畫個方底線，即係直線咁樣做個方底線，然之後先至兩個角度伸延出嚟，大概係120度咁樣啦，係啊， 哇，120度好犀利喎， 係啊。 系会唔会话下爬嘅形状？即系如果话啊个下爬冇咁靓嘅话，我有啲方法喺个唇度加啲手法去等我个下爬冇咁突出啊，或者点样？ 我谂都系睇翻成个造型同埋你想表现啲乜嘢咯。我就会觉得即系譬如如果你想讲嘢系俾人哋信服多少少嘅时候咧，即系可能就会画得比较方条条咯咁样咯。咁但系譬如如果当然要衬翻个啦咁样咯，咁比例上边，如果佢尖下巴嘅话，可能调翻转啦，我哋会画得咁方咯，咁比例上放落去就会靓啲咯，咁咯。 张女神，你望住我，系咪有你有补充啊？ 其实我哋会。好難會係講話係咪個下巴尖啲啊？我哋會用啲咩方案？我哋通常我哋都會判證嘅，嗰個人一定喺我哋親身喺我哋眼前。 哇！好似睇醫生咁。 係啦，我哋大夫嚟嘅，係啊，就睇下佢，因為其實好多時佢可能好有 character 咧，係啊，會好有呢個嘅氣質啊。可能佢係怪怪地，但係佢怪得嚟係可能將來係全香港人。都會記得佢呢個樣子， 即係好似舒淇當年出嚟，佢嗰個嘴開頭睇嗰陣覺得哇，點解咁厚嘅咧？但係後屘大家都好想用唇膏去搽翻嗰個厚啲嘅嘴咁出嚟。係 啦，係啦。咁同埋唇係最強嘅 partner 就係拍牙啦。係啦。咁其實我幾中意少少假哨牙，跟住再加呢個厚唇咧，哇，簡直係一個性感嘅象徵，係啦。咁所以其實要睇好多嘢。 其实唇膏不是只有唇膏的，唇膏有又现在又有唇彩啦，又有啲唇笔啦，有啲好似系嗰啲叫乜嘢啊？唇系咪都搽上去好似染咗你嘴唇个色，即系等唔会甩色嗰啲咁样嘅唇，即系好似唇色啦。即系各种各样你哋两位专家有冇觉得边一样最近好似比较搽起上嚟比较就手嘅？ 好似有啲lip gloss 型嘅，好似絲慕唇嗰啲咁樣咯，係啊，有冇啲 lip gloss 型？以前 lip gloss 嗰形態就係一定係濕滴滴嘅，而家唔係嘅，而家係搽上去咧就好似雅色唇膏咁樣嘅，我哋叫做慕唇啊，好似有層慕喺上面咁樣，嗰啲就好性感。即係其實我覺得我比較偏向semi matte， 即係半雅色狀態以下嘅，甚至乎去到雅色嘅。是会比较感觉是睇落去人嗰个嘅 texture 嗰个嘅对比度咧，系睇落去舒服啲。其实睇个妆做咩都系舒服啫嘛。你搞咩？你着衫啊，所有嘢都系第一感觉俾人舒服。系啦，唔系话有咩标奇立异啊嗰啲咁样嘅，其实系舒服就得啦。那個質地其實好著好緊要， 但係講起豐滿嘅嘴唇，我記得好似即係係咪十幾年前啊？其實嗰陣我哋想要個比較豐滿啲嘅嘴唇，就會將個嘴唇搽好多嘅唇彩啊，等到自己個嘴好似亮晶晶咁。Evan， 你記唔記得嗰、那個？ 我記得 90年代嗰年代 有玻璃唇啊，嗰、那個叫做有個名嘅玻璃唇啊，係 嗰個係食完乾炒牛河啜完嗰個效果嚟。 哦，即系咁，其实食搽唇膏啊，食唔食得干炒牛河啊？ 咁咪冲突咯，咁你又两个都系偏油嘅，油上油咁咪棘手。 即系其实搽唇膏，即系食嘢系咪唇膏嘅敌人咧？ 咁都有不脱色嘅唇膏嘅，系啦。但是不脱色的唇膏，即是试过啲不脱色唇膏，就是你一般嚟讲，我哋都会测试唇膏喺个手背度啦。咁啲不脱色唇膏咧，你搽上去咧，你就唔可以用就咁用纸巾去抹走嘅。甚至乎咧，你用落妆油咧，都未必即刻嗱就抹得走晒。你谂下喺只手背度已经系咁不脱色嘅，喺个嘴度其实都好不脱色。 其实手背咧，呢个系一般好多人一开头会去拣唇膏嘅方法嚟嘅。咧 ，Evan， 我唔知道即係我哋，譬如話我哋平時即係細個嗰陣可以去啲即係化妝品店啦，啲咩沙啊，咩一啲鋪頭入邊，你就會睇住嗰個圓點噶嘛，嗰隻圓點嘅顏色噶嘛，跟住攞個唇膏出嚟，咁因為搽上嘴又覺得唔衞生啦，尤其是而家嘅話，我哋更加不能想象啦，咁所以就會搽喺個手上面去試色。其实呢样嘢有冇用嘅咧？ 我哋都会照 其實呢我們都會要建議其、因為你會見到手背和嘴唇的顏色其實都差幾樣咯，所以通常呢我們就會叫他在手背試完之後，即可能比較一下深切之後呢都上嘴的、我們通常會在個唇膏那裡，即是用酒精來清潔了唇膏，然後再給客人 哦，可以用酒精清潔唇膏 嘅，系啊， 嗯，阿 Jonathan， 你系咪都系要摆上嘴试系比较实正啲 啊？系啊，因为其实只手系肉色噶嘛，你个嘴系红色噶嘛，啊、你冇理由可以试咗上去，跟住如果就可以一样啦，因为我哋所有化妆品都系用个加数嘅形式去做噶嘛， 嗯， 即系本身你个嘴系有个可能你。你个朋友系见到佢搽个粉红色好靓嘅，可能佢个嘴本身抹咗出嚟个原色咧系一个浅粉红色嘅，但系譬如我咁计咧，我个嘴系一个乳红色嚟嘅，咁同埋一支用浅粉红色唇膏咧，佢搽就好靓，我搽就好呕心嘅，系啦，咁所以咧就系、是、唔可以尽量真系唔可以攞人哋个唇膏 number 咧就走去 lunch time 咧就走去买唇膏。跟住就打去試嘅。通常我以前做化妝專櫃嘅時候咧，呢啲情況係非常之多。咁啊，跟住亦都係換啊，又或者係話我哋呢個商品條例啊，即係話名不符實咁啊、哦，錯咗個色嘅。點解你哋其實嗰啲我哋唔係呢個色就係嗰個色，只不過你個唇嗰個嘅深淺度本身係唔得唔襯佢個人。 系啊，同埋你Jonathan， 你记唔记得啊？我哋以前咧成日去啲客人咧就会攞住本杂志话啊，我想要呢只色嘅唇膏咯，咁样咯。咁但系到最尾，我哋都会解释翻俾个客人听，就话喂，真系唔同嘅，你系要试上嘴，即系佢可能佢个肤色搽咗嗰只色之后就有呢个效果，你嘅肤色咧可能未必系咁嘅咁咯。 系啊。 即好像揸住个杂志去剪头发，系咪永远都剪不到自己同杂志嗰个样子？ 佢就咁系攞一本杂志嚟买嗰个色噶，即系佢哋不以前杂志都几几流行嘅，就介绍化妆品啊，佢无论日本嗰啲杂志啊，或者香港嘅杂志啊，佢就咁介绍个色出嚟，跟住个 model 搽得好鬼死靓咧，佢就会系嚟配嗰个色噶啦，跟住佢叫佢试唇膏颜色咧，好似叫佢。好大件事咁樣啊！唔試咁污糟，唔 no no no 咁、樣係啊！ 我都有個幾特別嘅經驗嘅、我記得我啱啱開始做，即係係啦，喺化妝專櫃嗰度做嘅時候咧，有一次有個客人咧，又係攞住個雜誌嚟話我要化呢個妝咁樣，咁佢想化嗰個係一個裸妝嚟嘅，即係好似你望落去冇乜顏色嘅妝嚟嘅咁樣，咁我就首先我哋啲程序就幫客人抹乾淨塊面先啦。咁我一路抹嘅時候，咦，我抹條眉點解抹唔甩嘅咧？佢就哦，紋咗眉嘅咁樣，咁跟住咧抹隻眼。眼線，咦又抹唔甩嘅，我紋咗眼線嘅，跟住到抹嘴啦，咦都抹 冇咗唇嘅， 系啦， 佢個全個人都係紋出嚟嘅， 系，跟住咧我就即刻解釋俾個客人聽啦，我就話啊，因為咧裸妝咧就係比較淺色啲嘅，咁所以咧我就要將佢所有嘢 冚曬， 冚曬先至由頭再畫過咯。 我哋翻嚟聽完妹姐嘅紅唇裂緣之後咧。我哋再繼續講化妝紅唇巴比倫。 寂寞。 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星期初云量增多。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在近年，香港的创科生态圈越来越庞大，而香港科技园一直建构创科生态圈，亦取得进展。 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查毅超博士， 到今天科技园已经孕育大约850间初创企业，超过1000间科创企业落户在科学园。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9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要居住环境安全和健康，业主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楼宇的排水系统，还要妥善保养渠管，聘请合资格的专业人士或承建商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渠管有渗漏或者破损，就要尽快维修。业主可以申请屋宇署和市区重建局的贷款或者资助，详情浏览 bd.gov.hk。 外交二十问， 好，外交二十问知识问答比赛，有关香港法例的题目。根据香港基本法，一国两制之下，香港政府会负责处理绝大部分的香港事务，但是当中部分事务是会由国家负责处理的。 啊，这题我懂，我懂，外交事务嘛。 同学稍安无躁，问题还未问完。国家会负责处理香港的外交事务，而问题是在中央政府派驻香港的机构之中，哪个机构负责处理外交事务的呢？ A 中联办，B 外交部驻港公署，定是 C 新华社香港分社呢？ 哇，我都估到今次冇咁简单。 新华社香港分社唔系分拆咗成为中联办噶啦咩？咁应该唔会系 C 喎。 中联办嘅职能应该系担任中央政府同香港各界嘅沟通桥梁，所以外交方面应该唔系佢哋负责。睇嚟应该系 B 外交部驻港公署。 正確答案是 B 外交部驻港公署。 冇错啦，答案就是外交部驻港公署。公署是由中国外交部根据基本法在香港设置的机构，专责处理香港外交事务，同时亦会协调港府以合适的身份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 外交二十问，由香港电台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香港明天更好基金联合制作。 旅游乐园精简版之 旅行睇动物睇唔完。 啱啱过咗个星期，主持分享之前到澳洲睇特色动物同埋难忘故事。 今个星期六我哋回忆一下，到 南美洲有啲咩特色动物睇呢？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周4至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 欧海星、仙奴同各位继续 以岛环游世界。 我嗰阵时拍戏咧，就我要放学先走去拍噶嘛。 系。 咁你知道我系读紧中学，我要成3点几先放。 嗯。 咁仲要去到邵氏片场咧，咁我仲要由跑马地坐巴士去到天星码头，过咗码头之后咧，去到行到邮政局嗰度咧，就闯车嚟车我。 咁转折噶！ 香港电台第一台，今个星期六晚上10点搭4，杨少雄、宝佩仪，仲有我陈美玲一起走过。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 迎嚟到今晚第二节嘅广东广西，我系海林。在直播室有著名的彩妆学校的校长 Jonathan Lee， 在电话旁边有 Yvonne Lau， 曾经参与过舞台剧、舞蹈、时装表演、电影设计等等的指导。咁提一提大家，而家室外气温22%，室外唔系室外气温22%，咁湿度89%。今晚我哋嘅题目系化妆红唇巴比伦。巴比伦系嚟自呢个2004年嘅 Imogen Edward Jones 嘅旅游爆料书籍啦，《Hotel Babylon》。巴比伦应该是借用圣经入面讲，因为巴比伦是所有巫术起源的地方，所以又叫一个冒犯上帝的城市，即是有大爆料的意思。那我们其实今晚我的目标就是去大爆料，即不要说一些平时大家都会讲的这些这么简单的东西，这个太怎么说，太浪费了你们两个专家。我想讲的是一些大爆料。我哋由啲輕輕啲嘅嘢開始講啦，揀下即係講下啲正常少少嘅嘢先，揀下乜嘢係一個好嘅嘴唇嘅顏色， 即係啱自己嘅顏色。 係啦，點樣樣出嚟？人見人愛啊，車見車載啊，即係又可以賣到基金啊，又可以升職發財嘅顏色，係咪啊？而家我哋由依度開始講。 好， 咁嚟咯喎 ，Jonathan， 點樣樣係一個好嘅？嘴唇的顏色 啊，好簡單啫。嗱，其實我哋化妝咧，最主要分開兩大類嘅，一個就是自然啦，同埋一個修飾嘅。咁修飾可能你結婚啊嗰陣時咧，就會真係修飾啦，因為著曬晚裝啊、高踭鞋啊咁啊。自然就我而家 casual smart 啊，或者而家咁樣啦。咁其實兩邊咧都係頭先講啦，以舒服為主嘅，係啦。咁你自然妝、自然唇點為之揀到有個舒服嘅唇妝咧？一個自然妝。其實就好得意嘅，你第一支唇膏咧，其實咧係應該揀咧同你而家本身個唇嘅顏色一模一樣嘅唇膏先嘅。 嚇！我點解要搽一隻同我個口唇一模一樣嘅？咪等於冇搽？ 點解咧？因為其實咧，原來我哋個嘴咧去到某個年紀咧已經曬窿咗噶啦，曬到佢霉霉地色，唯獨就係下唇嘅中央咧就維保持翻我哋嗰個嘅原色嘅。係啦，一般嚟講比我哋嗰個嘅原裝唇色咧，其實係最舒服嘅。 嗯， 即係你落咗妝之後，佢個唇色係最舒服嘅，冇乜投訴。除非嗰啲人係本身係有病啊，或者褐褐地色啊，咁啊嗰度就要做修補咯。但係一般嚟講係最舒服嘅。即係幾時會睇到咧？例如嗰啲10歲以下嗰啲小朋友嗰啲嘴會唔會有時好過分嘅？唔會噶嘛。 哦，即系你唔会见到一个 B B 跟住话，哇，有冇搞错？ 系啊，你要搽啲唇膏啦，B B 咁样唔会噶嘛，系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就会系嗰、个原装个色嗰个嘴系要你第一件事要帮佢 tune 翻晒成个嘴系均匀翻颜色。 即系呢个系你应该即系每个人即系男男女女嘅呢个 最舒服嗰只唇膏， 应该有每人人手一支嘅唇膏。 系啦、啊，咁跟住咧，你可以譬如翻工，我想精神啲咧，就去用呢一个嘅唇膏作为一个基础去拣深一度，甚至乎沟色。跟住你话 loose 色嘅，我想再型啲嘅，咁啊直情可能会拍啲遮瑕膏上去啊，都系用呢个色嘅基础去做嘅。 即系我今日想星期一，我想翻去醒神啲嘅。 系啦，就可能会on top 再加翻少少红色嚟褪一褪佢，因为你会发觉有时咧会搽到啲唇膏咧，可能会周街要见到啲同事啊或者剩咧，哇你咁样搽到唇色系唔啱你个样嘅，咁样系唔啱你今日个装扮嘅。是都會有的，因為其實他們會很溝亂了、譬如說以前有一個韓劇呢是來自什麼的你，就是這樣呢、就是呢當時都會有一個是 很特色的一個的桃紅色的、那時周街都是有這樣的色呢，其實呢就是casual smart 的衣服，就是 很普通的衣服 又是那個色，很嚴重的衣服又是那個色，修飾的衣服都是那個色，其實都是有一點錯的，一錯了顏色呢其實很容易顯露的。系啊，以往你点睇啊？以往 都真系啊，即系譬如我会觉得有时其实女仔好少得几支唇膏咯，咁样通常系会有好多 唇膏。我想问，唇膏会唔会过期噶？ 会。 咁即系其实去储一大堆唇膏系唔理智噶呢件事系咪啊？ 嗯。我哋好难咁讲 嘅。喺香港咁湿润嘅地方，系咪仲要帮佢保养啊？ 系啦， 因為其實佢兩年到期限嘅、嗯，有啲唇膏就比較容易知嘅，因為臭嘅會， 嗯， 有種臭膠味嘅。是咪要 是啊，有啲臭嗰啲蜡味啊，同埋通常即係譬如唇膏有啲香薰油嗰啲味呢，啲香薰油会变咗味啊，咁、嗯、你就知道要掟。 即係买咗就要尽量擦。 是啊，尤其是湿嘅地方我哋会有时会溶㗎，我哋香港比较熱囉咁样囉，有时会成支会变咗質地㗎囉，即係变溶咗，或者你擦落去嘅时候咦点解好似黐即系点讲啊？好似即系唔匀咁样咯，你就知道坏咗。 系我头先打断咗你嘅，你话女仔系唔会有净系一两支唇膏噶嘛？我自己都吓、啊，即系化妆柜入边都有好多支唇膏。嗯，咁点样用啊？ 其实哇，即系譬如女仔，如果你真系好讲究，可能真系早午晚都会转唔同嘅唇膏或者唇色咁样嘅嘢咯，即系譬如好似咁嘅日头翻工嘅，就好似 Jonathan 讲咁样，比较用一啲比较接近自然嘅颜色啦，或者你会好多时会同外人，即系譬如翻工嘅时候对外嘅接触啦，咁可能你会搽。即搽深少少一度啦，等人哋会嗰、那个你个形象会鲜明啲咯，倾偈嘅时候咁样，跟住到夜晚，因为去到譬如 disco 啊嗰啲地方，灯光比较暗啲嘅时候，你就需要再红啲啦，跟住咧先至会可以吸引到其他人噶嘛，咁样咯。 我哋计收视率噶嘛， 系 啊， 即系你喺好暗嘅地方咧，你系要增加你嘅收视率嘅，系尤其是夜晚嘅宴会啊，所以我哋系好讲颜色嘅对比度嘅。系啊，头先我讲咪牙好紧要嘅，如果你有排靓靓白牙咧、嗯，再加一个靓靓红唇或者深色嘅酒红色唇嘅，哇，真系抢晒分嘅呢啲嘢。 但是咪查错咗唇膏，即系查错颜色老十年咧？系咪有 会有咁嘅情况嘅？系、嗯、啦，一般嚟讲咧，好多人都会譬如我教化妆嘅时候咧，好多人都会系觉得红唇咧就一定系夜晚宴会嘅专利嚟嘅。啊，红唇或者系呢个酒红色啊，哇，都系一出夜晚，唔论佢系边一个女人，边个就会话俾我听，如果佢要去宴会，佢就会。放個紅唇俾佢，其實我頭先講啦，都要睇排牙啦，第一，第二睇唇形啦，第三咧就係、是其實我覺得俾人比較適合或者比較危險啦，應該咁講，係啦，比較危險嘅就係個樣係會睇落惡惡地，同埋係個塊面嗰啲紋會比較多啲嘅人咧。是如果查紅唇是比較上危險的，當然我都是講啦，都是一定要是在我面前去判證才得嘅。但我只是話調翻轉頭，咩人是查紅唇是包冇死的呢，就是那些面部飽滿啊，好像芭比公仔那些咁樣啦，係啊，因為其實佢一個對比嘅，因為佢就好大的反差，就是話嗰個紅唇咧本身咧係可能會比較感覺是成熟啲，我哋稱之為可能老積少少啊，成熟啲啊咁樣。咁如果係嗰類嘅飽滿嘅人，佢係好青春，但係佢有少少成熟 feel 同埋老積 feel 咧，其實哇，佢個反差係好靚。咁當然佢要配合佢，如果真係芭比咁樣嘅，真係搽紅唇啊，加埋白牙，個牙好白啊，真係冇得頂。 以方有冇補充啊？ 補充啊！我哋話即係有時我會覺得感覺上啦，即係譬如皮膚比較白。嗰啲啊，咁跟住咧，佢哋搽紅唇咧就係、是、好正咯，咁樣咯，又或者比較女性味道重啲嘅女人啦，咁樣都係搽紅唇咧就殺曬嘅咁樣。 即係點解我哋會搽唇膏咧？ 唇膏啊，如果你要讲，我谂历史上面起码有五千年咁耐噶啦，唇膏，即系啲人，即系譬如可能除咗条眉之外啦，咁样，我一见就见到个唇膏，同埋唇膏嘅历史都真系好耐噶啦，即系一支唇膏嘅历史。咁但系譬如你睇唇膏嘅形象，其实你会联想到好多嘢噶咯。啱啱呢排喺度研究紧呢个神圣几何啦，咁唇膏嘅形象就系啱啱好女人同男人嘅结合咁样嘅形状咯。 即系唇膏其实是有充满性暗示嘅一个物品。 系啊， 應該咁講，其實點解要化妝呢？其實亦都係一種我化妝俾邊個睇咧？好多人都會係認同化妝係俾異性睇嘅。 嗯 嗯。咁你化妝俾異性睇，做乜要俾異性睇咧？其實可能係一個求偶嘅一個本能啊，又或者係硬係想中意俾異性讚嘅。 嗯。 咁所以其實即係總之就係好想喜悦對方啦。咁其實你先會化妝，而嘴係任何一個。再進一步嘅一個嘅第一個器官嚟，第一個器官嚟，即係譬如話你要去再深入少少嘅，會係大家可能錫咗嘴嘴先， 嗯， 錫咗嘴嘴先，咁所以其實呢一個係必定係第一個 step 嚟，即係如果你係搽咗個好吸引同埋好性感嘅嘴，係吸引到人哋去啜啜你嘅， 嗯。所以要用即系要大家其实要有嘅技巧就系点样样可以用呢、這个唇膏嚟帮自己个嘴 变成啜啜嘴，啜嘴咯。 即系每一个任何嘅嘴其实都有得救嘅。 未唔系唔系，我可以话俾你听，即系未必系个个嘴可以好性感嘅。 哦， 系啊，有啲薄到好紧要嗰啲咧，我都唔知点样可以令到佢性感。你画大佢乜又唔得，因为佢个轮廓其实已经喺度。因為那個唇，因為佢成個唇形喺度噶嘛，你畫大咗佢，只會有啲人係會感覺係搽唇膏搽出界，係啦。咁我通常我都會下唇會畫大少少嘅，但係佢個都係未必有得救，有啲係細到咧丁咁大大粒嘅，個唇咧好似未發育過咁樣嘅，係啦，好似由四歲開始冇發育嘅，跟住到成人一個咁嘅嘴都有嘅。 但中國人唔係有啲人中意嗰只櫻桃小嘴啊，好似淨係一點咁樣，都好似好得意。 嗰個除咗慳唇膏之外咧，我諗講唔出有啲咩特別嘅靚。 我諗個化妝都講平衡嘅，可能有時候你想嗰個眼部啊突出啲，咁可能就相對地個嘴就撳低少少咯，咁樣咯，或者冇咁明顯咁樣，係啊。 會嘅，係啦，櫻桃小嘴就有啲公仔都係漫畫都係畫到個仔好細嘅，係啦，咁啊好似睇落去，即係譬如話啲以前都係壁畫啊嗰啲咁啫嘛，咁你畫細個嘴，咁啲壁畫好少畫到舒淇咁大個嘴啊。系咪先？嗰啲以前啲卷嗰啲画，都系画细啲嘅嘴，可能嗰阵时就兴咯。但系你真正系口唇啊，或者成咧，口唇会俾人象征咗咧，好似一个佢 kiss 嗰阵时咧，好似一个有箭肉箭住你，佢会比较感觉舒服一啲嘅。 嗯， 呢个系一个象征嚟嘅，即系好似你见到大只佬，喂佢你第日见到你唔使摸佢噶，你见到大只佬好多肌肉，你唔使摸佢噶，你会觉得哇，嗱佢如果我俾佢揽住就好开心啦咁样。有时男与女之间就系一种咁嘅微妙嘅一种。吸引力， 我覺得 Jonathan 對厚嘅嘴唇咧係有 preference 嘅。Yvonne 咧， 我啊，因為我都話嗰個背景咧係真係即係可能做啲舞台嘅先咯，所以我就會覺得啊，係真係唔同嘅唇形咧就係有唔同嘅形象咯。即係譬如可能細嘴嘅時候，你會覺得係學 Jonathan 話齋，真係似公仔多啲，咁所以可能有少少即係。有啲人中意好细个嘴，因为觉得自己会 cute 啲咁样咯，系啊， 即系好似有好多啲公仔，其实个嘴都好细嘅，我讲啊嘛，咁大家就觉得好 特 意。特 别啲，你知唔知边个角色系最特别，需要个嘴好特别嘅？ 乜嘢角色啊？ 就系蝙蝠侠啦，因为蝙蝠侠戴晒面具之后咧，佢选男角嘅时候咧，其实系佢专系要拣个因为佢剩翻个嘴嘅啫嘛。 是有幾代的蝙蝠俠，即係當年有些比較老餅啲嘅，好像 Michael Keating 咧，就好多人就讚佢個嘴好 sexy 嘅，O 型啊嘛。 我覺得佢個嘴我不知道，但係有好多人會話佢個嘴比較 sexy 嘅，同埋其實近年嚟開始都對大家都對呢個男性開始化妝咧冇咁抗拒，尤其是新嘅一代我會話千禧年代會覺得亦都唔會咁抗拒用一啲比較誇張嘅。顏色啦，而其實喺你睇大陸嘅而家最即係其實帶貨最犀利嘅一兩位，尤其是戴口紅嘅 李生， 其實佢係啦，反而係一個男性嚟戴口紅嘅。咁所以其實男性而家係咪開始又好似以前，好似歷史上當年埃及都係男性會搽唇膏嘅，因為其實佢要可以潤唇係咪喺沙漠嘅氣温入邊？去搽一啲唇膏， 是啊，保做做个保护咯，甚至乎喺欧洲咧，譬如十六世纪嘅时候咧，好多地方都系其实法例规定男仔先可以搽唇膏咯，咁样咯，女仔系唔可以搽唇膏嘅咁样。 系咩？我好庆幸我生存喺一个可以搽唇膏嘅。 而家我即刻拉你。 系啊，男仔拣唇膏嘅方法系咪同女仔有少少唔同啊？ 都是开头我都建议是揀了自己的色跟着慢慢 on top, 再去扣上去会好一点、会柔和一点来得自然一点。 跟着就来你们面前给你们判证是吗 看证。因为其实你知不知道还要看看他穿什么衫看他那个肤色的问题还有看他头发染了什么颜色眼珠什么颜色其实都要很多去聚在一起我去判的。 哇！我完全想到一个新兴工业，真系用个 apps 每一日咁啊寄张相俾专家望一望，我今日应该搽咩颜色？ 李大夫， 系啊，阿Yvonne，我今日应该搽咩颜色嘅？咁样系啦。 嗯， 其实唇膏依几咁，我哋不如讲下今年趋势。咁依一两年，我哋应该搽啲咩咧？系啊， 嗯。 边一方面嘅边一系咪仲系兴一啲暗马色咧？ 其实我会我反而我中意玩质地嗰边咯，我都系质地吓，咁啊都系到始终啲女神色啊嗰啲仍然 keep 啦，系啦，但系个质地方面系有啲丝雾啊，同埋半哑状态或者偏哑嘅呢一 part 咧，就系真系好性感，我谂都系会好受欢迎嚟紧都系会。 女方咧，你会有啲咩建议啊？ 我会觉得而家其实同我哋。可能開始做呢一行嘅時候咧，啲顏啲質地啊，真係差好遠啊，五花八門咯。不過最近就係因為，譬如呢兩年都要戴口罩嘅時候咧，就可能真係搽唇膏要揾啲唔冇咁容易甩色嘅咯，咁樣咯。 因為搽口罩出邊咯。 係啊，又或者唔會黐住 我。唔係，我見到我有一隻口罩咧，佢中間特登開咗個窿嘅，有一個透明嘅格。我覺得嗰啲係俾即係真係好想俾大家見到自己搽緊乜嘢顏色嘅口罩，即係乜嘢顏色嘅唇膏嘅人用。不過我覺得搽唇膏有少少係自己即係每朝早上妝嘅一個儀式嚟嘅， 係， 所以俾唔俾大家睇咧係冇乜所謂，即係我自己知道我自己搽咗唇膏，我今日想用咩色嚟過依一日係對自己嘅一個affirmation 即係自己嘅一個自我嘅暗示啊！ 即係講到著內衣咁喎，而家 係有少少似，我覺得而家即係所以可能更加反而成件事會更加性感咗。不如我哋听翻首歌先啦，我哋听翻首 Meghan Trainor 嘅 Lips Are Moving， 翻嚟第三节我哋继续讲红唇巴比伦。 Be replaced? Nah, I come from outer space, and I'm a classy girl. I'ma hold it up. You full of something, but it ain't love. What we got is straight overdue. Go find somebody new. You can buy me diamond earrings and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nah. But I smell her on your collar, so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I know you're lying, 'cause your lips are moving. Tell me, do you think I'm dumb? I might be young, but I ain't stupid. Talking round the circles with your tongue, I gave you bass, you gave me sweet.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29,27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经核酸检测和快速抗原测试发现的个案大约各占一半，连同在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透过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的超过180,000宗个案，第五波疫情累计确诊个案增加至超过960,000宗，再多279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有4634人离世，死亡率是0.48%。近90%离世人士没有打足疫苗，87人有长期病患。卫生防护中心说，暂时未发现经快速测试呈报的个案有刻意隐瞒，而近7日的确诊个案虽然仍然多，但是疫情较为平稳。新一批300人的内地援港医疗队经莲塘口岸到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医管局主席范鸿龄和中联办代表到场迎接。负责率团的广东省中医院副院长张忠德表示，按香港特区要求、中央统筹、广东省政府安排之下，医护团队来港协助，团队会向香港学习，一起交流抗疫经验。团队在特区政府和医管局统一指挥之下，控制香港疫情，挽救更多危重病人，齐心合力打胜仗。林郑月娥致辞的时候说，代表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衷心感谢医护团队来港协助。她说，香港疫情严峻，目前重中之重是减重症、减死亡、减感染，在中央政府支持之下，再加上医护团队协助，有信心一定可以战胜疫情。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公布，2月26日至3月5日期间，透过政府的快速抗原测试阳性平台呈报的个案有超过180,000宗，高峰期是3月3日，3月11日起处于高位平台期，未见明显下降。另外，康文署听日起关闭辖下所有泳滩。林郑月娥说，留意到近日市民有少少松懈，见到好多人涌到泳滩不戴口罩聚集，提醒市民不要掉以轻心。政府发言人澄清，网上流传有关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实施日期和详情并非官方公布消息，市民切勿误信。发言人说，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规模庞大，执行上不容有失，政府必须仔细谋划，确保有足够配套，调配充足的人手。发言人指，目前计划仍在细化阶段，若果敲定就会向外公布，并广泛宣传，让市民充分掌握安排。发言人又指，对于有人在网上散布不实和误导市民的消息，深表遗憾，并且予以谴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3,944点，升4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34点，升7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1，日元118.48，瑞士法郎0.942，加元1.273，人民币6.354，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81。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13.07美元，卖出1,914.0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晚有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7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日间相当温暖，星期五朝早有薄雾，下周初云量增多。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对于一啲隔离设施嘅情况，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个初心就系话唔希望系会系惹到身边嘅屋企人，除了一个繁例要求咧，呢个系我哋做市民嘅一个责任嚟嘅。 系咪可以选择唔入住呢？ 有呢个嘅隔离令咧，基本上冇得选择。唔入嘅话咧，可能要采取进一步隔离嘅程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 令咧，基本上冇得选择。唔入嘅话咧，可能要采取进一步隔离嘅程序。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冇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国安法事件簿， 今集嘉宾 警务处处长萧泽颐。 国家是国际交往的基本单位，亦都是对市民生活和社会管理的最基本单位。没了国家，我们就没有护照，亦都不可能有货币。所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发行护照货币是同样正常和普通的。 星期六晚上九点， 国安法事件簿，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凡，制作周伟业。 吉本巴拿拿的小说《厨房》还收录了一个中篇故事《月影》， 女主角五月有一位交往了四年的男朋友阿等，因为车祸身故，他从此失眠，于是开始练习晨跑。某日跑到同阿等最后一次见面的桥上面，遇见一个陌生的神秘女子。女子告诉五月听，只要在几日之后的清晨再次回到桥上面，失去挚爱的人或者会在这道河岸见到奇迹。 月影和厨房一样，都是写一个少女失去所爱的人。虽然月影多了一些奇幻的元素，但就不会令人感到突兀。可能是因为读者都太过同情书里面的角色，所以暗暗希望这个世界真的可以出现奇迹。就算是有几咁不合理，就算是稍纵即逝的海市蜃楼，甚至只是一个陌生女人的谎言都好，只要俾我哋可以怀抱一丝嘅希望，咁就已经足够。但系五月喺嗰个重要嘅魔幻时刻来临之前，患咗一场重感冒，连爬起身嘅力都冇。神秘女人喺呢个时候竟然嚟到佢嘅窗前，对佢讲咗呢段好有意思嘅说话。 感冒啊，呢个时候系最难受噶，话唔定比死更痛苦。不过应该唔会再更痛苦噶啦。或者会一再感冒，但是只要自己顶得住，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痛苦的了。 电影《十二夜》说过，爱情就好像一场大病，过了就会好。大概所有的伤痛都好像一场重感冒，身体只是为了对抗恶菌才会发一场高烧。虽然不代表以后就可以得到抗体，但是只要明白到再苦再痛都不过如此，或者就不会再觉得那么可怕。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厨房》，作者吉本巴拿拿，由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港台电视三十二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九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三十二。 香港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 用镜头细致捕捉各个物种的生活形态。 我哋请嚟生态专家讲下各个物种你未必知道嘅故事。 女仔嘅青蛙其实可以凭叫声咧辨别到个男仔个质素嘅。 其实蜘蛛真系大部分都有毒嘅。 电视节目《大自然逐样解》，逢星期六晚八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今晚最后一次的广东广西，在直播室有我海林和嘉宾 Jonathan Lee， 在电话这边有嘉宾 Vivon Lau。 我们继续讲化妆红唇巴比伦。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花钱买唇膏啊，买一支口红啊，其实为的都是有效果啊，即好像你说收视率好啊，我会达成我自己的心愿啊。最近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没办法除口罩给大家看我们擦的这个唇膏啊。通常都应该影相。两位专家，我如果擦唇膏，我怎样可以将这个唇膏发挥到一个最大的最大的可能性，等我影相嗰阵可以效果靓嘅，效果是 sexy 啲嘅，我可以见等人哋见到我呢种咁样嘅呢种咁样嘅效果，或者更加露骨啲讲我嘅呢种咁嘅性暗示。 咁其实都系当然睇返晒你整体个造型先啦。咁继而咁我哋今日个主题系唇啦，咁我哋会系讲返唇系点样可以去到最极致嘅 sex。大家使唔使 我介绍啦，系咪啊？阿 Steve 系咪啊？我哋夜晚啦，我哋讲爆啲。 咁但系我要讲返一啲嘅数据吓。咁啊，呢个数据都几正，变咗成人台一间可能会啊。咁啲数据咧就系、是、咧，你觉唔觉咧？有时咧，性感嘅嘴咧，都系会有少露牙齿啊，即系眼罩啊，讲紧。 点解咧？ 即系欲言又止咁嘅感觉嘅，系啦，通常都系咁样。咁咧，其实咧就系、是、经过专家嘅分析啦，吓、啊、系专家吓，咁啊亦都系喺外国都会比较流行呢个嘅解说嘅，就系、是。当一个女士咧喺性高潮嘅时候咧，佢就系会摆出呢个露牙齿，跟住开咗少少口呢一个样出嚟。 或者有冇角度咧？头先 Evan 开头讲嘅120度，依个系咪有呢个20度左右啊？定系30度再开合咁样？ 其实呢一个就只要佢开咗少少露到。門牙釘咁多都係得噶啦，但你唔好起勢咁露咯，咁嗰個變咗哨牙咯，係啦，咁又露釘咁多都係啦。 即係好似話我哋平時影相啊、三分面啊，或者隻腳點樣樣可以打斜少少，等隻腳影得長啲。咁所以我哋個嘴咧，亦都可以係張開少少，等佢有少少好似 sexy 嘅呢種咁樣嘅。 張開少少，有啲牙鼻出嚟嘅，係啦。所以啲人咁中意去整牙套啊，或者箍牙，其實都係有咁嘅原意喺度。 伊温你点睇啊？ 我都觉得系啊，系嘴唇唇齿相依啊嘛，即系嘴唇同棚牙嗰个比例系好紧要嘅，因为你唔会大笑就冇矜持啊嘛，感觉上边，所以咧系轻轻好似开啲啲咁样系最性感噶咯， 即系若即若离系咪？ 系啊， 若即若，即系佢头先讲系性高潮啊嘛，大部分性高潮都会少少开口嘅。好少去到嗰個位咧，都合埋個口嘅， 咁 啊比較畸形， 鬆鬆地咁樣嘅，係啊， 係啦。 或者用另外一個講法，即係譬如我哋去依個遊樂園玩過山車咧，通常咧唔係衝落去嗰下係覺得係最驚噶嘛，係未衝落去嗰一刻係最刺激嘅，因為好驚。 咦？有畫面喎，講過山車添，而家 所以即係 好成人台喎、啊，而家都係啊。 我哋好似以前邵氏嗰啲片咁樣樣，係咪啊？嗰啲即係嗰啲舊嗰啲電影咧，通常咧佢唔會將呢個成人嘅呢個畫面露出嚟噶嘛，因為過唔到檢視，就會係過山車啊、火箭啊、火車入山窿啊呢啲咁樣嘅 suggestion。咁但係唔係啊？我想講嘅就係呢種好似若即若離，即係你講緊嘅係嗰個嘴又好似擘開啊，但係又唔係擘開好大咁樣。 大家如果唔信嘅，你可以喺任何一個社交平台打個純呢個字。打個 list 呢個字，佢就會彈咗一大扎圖片出嚟咧，你就可以睇到我講頭先所講嘅嘢，係啦，就半開合啊，跟住就少少露牙咁樣，跟住望住個鏡頭。咁當然係個人係專業 model 啦，咁你要翻屋企要經過家長指引同埋要。是长时间的训练才可以做到这下的。 即是抹得太大就开始像恐怖片了，是 不是？是的，我经常觉得化妆是环保事业的。是的，即是如果你做得不好是破坏这个环境身体。所以大家都要好好地保护这个环境。是 的。不过 我就想起，譬如如果你看一些譬如以前的电影就多一些暗示，因为比较即可能社会相对地比较没那么开放啦，所以呢通常做爱那位置就拍着嘴的，我还要 close up 这样拍着嘴的，是、啊、就是好像 Jonathan 这样说半开合的。 是的、 即反而现在的电影就会少了，是吗？ 现在就可能直接一点咯。其實我哋講緊，如果譬如影相啊，同埋自己去令到自己一種表現出呢一種氣質，或者表現出呢個性感嘅象徵，係同個嘴係非常之有直接關係。 我以前我哋冇一個相機，即係影相，譬如話你講菲林嘅年代咧，影相唔係一個可以即刻可以見到嗰個效果嘅年代啊嘛。而家我哋差唔多個個人隨身都會有部手機，可以喺鏡頭前面自己去做一啲 練習咯，係啊，係啊。 因為所以就可能容易啲去做多啲實驗啊，可以去試多一啲比較大膽啲嘅嘗試啊，咁樣。 係啦，但係未必個個得嘅，真係未必個個得嘅，係啦。即係我呼籲大家，即係如果你自己唔得嘅話咧，咁就做個第二樣去吸引人哋咯。係啦，可能整靚隻眼啊，或者整靚個髮型啊，或者成係啊，唔好太強求每一 part 嘢係你可以係得。因為其實我自己都諗住我去箍牙啦，箍完棚牙就都好。好靓啊，成啊，咁其实我箍完之后话咧，其实都冇乜特别，所以我都冇靓仔过，所以就同未必系做到，因为其实我都问过牙医，我点解唔可以做到半开合嘅效果啊，或者系好似好阳光嘅效果啊？佢你都唔係嗰棚牙，你點做啫？ 即係好似我成日去整頭髮，即係我以前好想將即係見到雜誌入邊啲人啲頭髮剪個短髮咧，可以好蓬鬆咁樣。跟住我個髮型師就同我講：你啲頭髮太油，根本唔會有嗰個咁樣嘅效果。就是、一樣，即其實係咪化妝係一個隱惡揚善嘅一個目標咧？ 由我哋叫突出自己嘅优点，同埋呢个遮掩自己嘅缺点嘅啫，系啊，冇话特别有啲乜嘢，即系我哋好单纯嘅，除非我哋做舞台剧，我哋就将佢变咗另外一个款啦，系啦，咁实际就系我会突出你嘅好嘅优点咯，系啊，同埋即系收埋你嘅不足之处，就咁。 即舞台劇是不是有少少不同時裝表演、 舞台劇可以就問啦，呢、這個就問阿 Yvonne 要係啦，可能將一個好 Q 的角色變成奸角啊，都要的 會噶，即係譬如好似舞台劇，我哋係咯，即係有時老中青咁樣，咁即係可能你個唇色都會即係唔同噶嘛，或者你譬如可能年紀大啲，即係相對地會暗啞啲啊，又或者多啲紋咁樣，又或者個嘴就真係會縮咗入去咁樣嘅咯，即係好似啲好似我哋有時會見到妹妹下嗰啲咁樣嘅唇咁樣咯，係 冇咗棚牙嗰啲嘛， 係啊，冇咗棚牙啊嘛，咁所以你個嘴唇就會收咗入去咯，咁樣。 嗯 即係我哋平時一般情況下化妝，其實我哋嘅要求都係好簡單嘅啫，即係唔係好似舞台劇或者時裝表演。 未必。 未必要求是簡單的，看你做啲咩造型，係啦，即係頭先我有自然同埋修飾啊嘛，咁啊夾咗中間，我就稱為自然修飾嘅中間就係自修，自然修飾。咁有啲人咧係脆到普通，可能又唔係好嚴重，但係佢 dress up 到好靚，佢 set 個頭就 set 得好靚啊咁啊，咁嗰陣時咧佢就會係就唔係咁 casual 噶啦，佢 fully make up 噶啦嗰啲之類嗰啲就係。其實而家咧嗰啲唇咧，其實都好噶啦。以前咧，即係嗰啲成分啊。 嗯。 以前咧，直情咧，有冇聽過死亡之吻 啊？啊冇啊，係咩嚟 㗎？你錫咗一啖死咗會。 喂，嗰啲係咩啊？間諜片入邊嗰啲咁樣嘅。 呢個好早期嘅，係啦，即係咧嗰個。 有水銀啊？ 有水銀啦、有好多唔同嘅有毒嘅成分，所以而家係研究到咧，就係、是、已經係一個好又滋潤啊，又好好嘅成分嚟到係俾我哋噶啦。咁啊，以前係啦，有唔同嘅有毒嘅成分喺裡面。 我同埋我好中意，其實唇膏入或者唇彩入邊咧，有啲味道咧、嗯。其實有時候我買唇膏或者唇彩，我反而係中意嗰只味道。 嗯。 有啲牌子咧，佢唇彩咧，有隻好似糖咁樣嘅 caramel 嘅呢個咁樣嘅味道。 有啲有朱古力味添嘅。 嗰日就會覺得好開心，好似食緊甜品。 隨時野蟻喎，你知唔 知？但係我覺得味道其實你都會，譬如會。聯想到，即譬如好似玫瑰味，又好似成熟啲嘅女仔多啲，又或者好似你頭先講話，好似啲糖咖啡糖咁樣嘅味道，你又會覺得自己young啲咁樣，都會有嗰個感覺喺度咯。我覺得除咗外表之外， 亦都係個賣點咯。 係啊。 我今天聽到大家講咁多嘅知識咧，我有個得著喎，就係、是、話其實揀唇膏咧，就一定最好就好似即係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好嘅髮型師，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好嘅牙醫，我覺得每個人都應該有一個好嘅專櫃姐姐，可以同大家一起揀唇膏嘅顏色，或者甚至去睇大夫係咪？睇李大夫，睇阿劉大夫去判證係咪？ 是啊，我嗰时我做专柜的时候咧，系好多熟客噶，系啊，佢直情好似佢系咪都经过问下你啊？咁但系好得意嘅，我系咁教佢嘢啦，咁啊每次都教佢都好，即系跟咗我一两年，但系佢每一次落嚟都冇化妆嘅， 嗯， 系啦，咁我教咗，但系佢好似好中意探，好中意问咯。系啦，啲熟客 唔系应该唔化妆先嚟专柜嘅咩？ 唔系佢系经过嘅，我 feel 到佢系。 我唔系 好得意嘅，啲人好中意问嘅。 不过系好多时你见到嚟买唇膏啲人，即系会即系唔化妆，跟住你就问佢：咦，你下个礼拜又嚟买咯？好买得好密噶，但系你就从来冇见佢化妆。佢跟住我就话：咦，咁你搽唔搽晒噶啲唇膏咁样？佢话。哎呀，我好中意嘈嘅咁样咯， 即系好明显，化妆买化妆品系一个减压嘅，又或者系解决呢个女性心灵空虚嘅其中一环嚟。 即系买化妆品同真真正正用化妆品系未必系同一件事嚟噶。 呢、這个就真系唔知啦，我要再深究一下人哋嗰啲化妆商先知。但可能啲人买鞋咁样咯，啲人咪话好中意买鞋嘅，落雨又买鞋，日头买鞋，边度买鞋嘅？我谂都会一样。 我就中意嗰啲唔同 packaging， 我真系即系系啊！而家更加啦，即系好多唔同款噶，即系譬如唇膏、唇彩或者一个扁嘅胭脂膏咁样嘅唇膏都有噶嘛，咁样咯，即系唔同形状啊，跟住好靓啊，咁样有啲又复古啊，咁样即系好多唔同款嘅，真系。 化妆品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系一个大人嘅糖果店嚟啊。当年譬如好似喺法国，即系Champs-Élysées 开嗰间咁样 S 字头嘅化妆店，你行入去见到佢系无穷无尽嘅一排嘅化妆品咁样，好似可以拣同拣，好似细。有咁样拣糖咁样粒粒拣， 嗰个系好明显系一个同心理好有关 的。 因为其实我早几年我去咗美国啦，咁啊去到嗰间 S 字头啦，哇几开心啊！你知道我都好多品牌 sponsor 我噶嘛，但系我都买咗成差唔多八九千蚊， 哇 八九千蚊港币系啦。咁喂，我都买咁多，即系话其实里面一定有魔力喺里面。 系啊， 好癫啊！我都会买嘅。通常我因为我公司系已经好多，即系学校已经好多产品喺度。 即我看到基哥慢慢走入嚟呢个控制室，即系跟住落嚟，我哋又会到那些年啦。咁我想讲下听晚咧。就聽晚就係鄧達志、黃宗顯同埋黃宗顯醫生同埋謝浩林講呢個性別自主。咁我哋今晚咧啊，即係唇膏呢樣嘢啦，化妝品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世界。咁我好開心啦，多謝啊 Jonathan 同埋阿 Yvonne 同我哋講咗咁多嘅有關唇膏嘅知識。咁下次可能我哋再繼續講呢個化妝嘅 topic。多謝大家。多謝大家聽呢個化妝紅唇巴比倫。我覺得有冇一啲最後嘅好精警嘅 tips 啊 ？Jonathan， 唔好跟人哋咁多，即係唔好。人哋化得靚，你就冇跟人哋啲色啊，冇跟人咁多，揾翻自己個風格，係啦，即係未必啱你嘅，係啦，咁所以就盡量去認識多啲自己。 同埋嘴未必係你嘅特點，係咪？可能係眼啊，可能係皮膚，可能係頭髮咁樣。 可能係身形啦。 嗯啊，身形係啊 ，Yvonne 咧。 哇！我都係啊，我都覺得係，即係譬如我覺得兩方面嘢，你想人哋點樣睇你，同埋你想點樣 present 你自己咯，咁樣咯。最緊要係襯翻自己咯，同埋覺得自我感覺良好，我覺得好緊要咯，都真係。 同埋我覺得大家認唔認同呢樣嘢？我覺得有一樣好行嘅 tips 咧，就係飲水。即係我覺得日入潤唇嘅話，最緊要係飲水。如果你個嘴唇咧想靚嘅話，你飲多少少水咧，搽唇膏嗰陣會容易啲搽落去。依個係我自己俾大家嘅小貼士。 咁你有冇俾人飲幾多 lit 咧一日？ 一日啊，其實如果你平時好少飲水嘅話咧，你可能冇飲到500毫升咧，你要由500毫升慢慢到最多我諗一般嘅香港嘅亞洲女性可以飲到一 lit 半咧。 Okay. 是啊 1.5 liter 咁我哋下一集就教飲水 我都飲兩三 liter 就已經好犀利啊但係真係勤力㗎我覺得飲水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嚟大家不妨試下咁我哋聽返首草蜢嘅紅唇的吻多謝 Jonathan 多謝 Yvonne、 okay, 好 下次再見拜拜 以上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交出